两兄，你此到来，还是路过，还是可到？ 义兄来特地到此，一来向仁伯大人问安，二来也想万万你家九妹， 九妹是啊。 Thank you. Bye. 知道良心先照成镜。 流水至今怎难去住 身外之物都 这个燕子。 再请听《山伯林中》。 Thank you.

指望能管家恨管闺，谁只为要银财玉，难成疾病难管闺。看我儿归还求， 最后是盗墓化蝶。

客尽客尽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红红刀枪。 李坤林 比我 thank you. 月本